站那看着，小偷过来了，一看，哦，晾着好件衣服，几岁了？ 小孩叫不认识， 五岁，啊，叫嘛？小虎，小虎，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，你不认识？在一块玩行吗？我哄你玩，我告诉你，我叫嘛？我叫逗逗你，逗你玩，逗你玩。我姓逗，我姓逗啊，逗你玩，记着吗？你叫我小虎，答应，哎，叫我。叫我呀，我姓逗，我就逗你玩，叫我逗你玩，哎，对，小虎，哎，叫我找我逗你玩，哎，好，对对，行，小虎，哎，叫我逗你玩，哎，好，太好了，叫了几句过去，把褂子那晾着洗挂小褂，褂子带起来，小孩。妈妈，拿咱褂子了，屋里干活，谁呀？逗你玩，好好看着。这是要把这裤子整回来。妈妈，他拿裤子，谁呀？逗你玩。这孩子，一会儿我揍你，老实看着。别喊，这人说把入单子拿出来，入单怎么着？妈妈，他拿那背我面子了，谁呀？逗你玩，这孩子，你老不老实，我揍你！我出来一瞧，还这站着，呀，他的衣服呢？拿走了，谁拿走了？逗你玩儿，他逗玩儿。 苦中作乐，简朴一生，欢笑长留人间。 我呢是口边站，一边玩去。 档案精彩继续。 在马老先生住院期间呢，社会各界人士都给马老先生送来了很多的鲜花。 那个鲜花摆的呀，屋里都没地儿下脚了。 这个功夫呢，他的儿子马志良先生就说话了。 啊，怎么说的呀？ 我写个告示贴在门口上，大伙儿就不送鲜花来了。 哦， 他要写什么呀？ 写什么呀？ 请勿打扰，谢绝参观。 写这么几个字。 马老一看，别。别这么写 啊！ 别这么写，我告诉你怎么写 啊？怎么写啊？ 你写呀，本是代卖先锋。 你看，还开玩笑呢。 幽默无处不在。 马先生啊，是一个富有乐观的生活态度的艺术大师。他在生活里边呢，善于不断的发现笑料，而且把这些个笑料呢，都编进自己的段子里头。 胖子跟瘦子那个、那是我自己编的，我写是我自己编的，也都是从群众从群众中来，群众生活中来才有笑料，得有真实感。 我大的观众呢都对我很喜欢，都是观众喜欢我，我们同行都对我台湾都信得过我，我应当把我所学的所会的东西传给下一代，让他们作为参考资料。主持人演员呢更能啊革新创新，写出更好更多的新的相声，也算我呢做一点贡献。 咱这胡同进了小伙子，他是公衔胡同，一般小伙上班干活都走公衔胡同，他超劲儿啊，走大马路绕远啊。一瞧打那么过来小伙子，这媳妇儿一直没框这儿站着。进来呀、没人，就我一人。进来，这小伙子是他。 哦， 什么回事？进来吧。刚进来，这媳妇咔嚓把大门插上了。

当所有挣脱你的一脸迷惑，吹个风收一收那硬币尽失踪，一鞠躬那张山派的胸、oh. 手脚抽筋筋痛，戒指换手地动，给观众一个梦，压抑中有笑容，手中害怕却不能汉堡，反而那只牛仔帽，你永远都在不早。谁说恋爱别找梦，是什么不需要解释，所以他笑着我是大师。你举手你抬头，你说选我选我，我将牌换颜色，变出你的选择，将自由的女生变不见不稀奇，一零一变不见才惊喜。手摊开帽子里总能空手出牌，不管切多少牌总能切到回来，手中害怕却不能汉堡，反而那只牛仔帽，你永远都猜不到。不要问我到底什么才是真正，我敢给你看的感情才是真正，因为我是我和我只想你 就请我，我是被你累的。